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能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 既然梁静茹提到了陈淑桦，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过下瘾，陈淑桦演唱会版本《问》。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动？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她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她会懂？谁

去上你的马，朝着他去的方向。可我怎么还有些沮丧？沉默的南方姑娘，还想活，快快去上你的马，朝着他去的方向。还有些沮丧，沉默的南方姑娘。 人们常犯的一个错，就是花费时间去在乎不怎么在乎你的人，而且还忘不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南方二重唱，《红豆词》。 滴不尽相思血泪泡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稳纱窗风雨花温柔，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雨里青春眼满喉，找不见梨花镜里心容瘦，展不开低眉苦爱不明的更楼，恰片似遮不住的山意，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今日一曲相思红豆，不为你们那个消瘦，年少轻狂为你不得情愁，他日你们爱几个够，细细笑我爱强说愁，蓦然回首将人生活淡淡依旧，梨花镜里白了多少少年头。 血泪泡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稳纱窗风雨花温柔，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雨里青春眼满喉，找不见梨花镜里心容瘦， 小南方林明画， 这是已经40多岁的两位姐姐南方二重唱演唱的《红豆词》，由刘雪安创作于1943年，为剧作家朱仝根据小说《红楼梦》改编的四幕话剧《玉雷》第四幕的插曲。最早呢是由周晓燕演唱，后来有各种版本的翻唱，西班牙歌唱家卡雷拉斯的版本最为著名了。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羽泉演唱的《桃花源》，这也是根据陶渊明的《桃花源》而改编的歌曲。 前世一杯水，君子未相见，枉做了凡人百年，看他像千张脸，若有缘不擦肩，换得今朝面对。

Without You 是英国著名摇滚乐队 Badfinger 发行于1970年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真正流行是始于1972年 Harry Nilsson 的翻唱。我们刚刚听到的版本呢，是传唱度也非常高的 Mariah Carey 的版本。说到这首歌曲啊，确实具有传奇色彩。就在这首歌因为当年 Harry Nilsson 的翻唱成为了热门金曲之后的没有多久，作者坏手指乐队 Badfinger 的主唱 P.G. Ham 就于1975年自杀身亡。而8年之后，另外一位作者 Tom Evans 也走上了同样的不归之路。更为神奇的是，在1994年的1月15号，当歌手 Mariah Carey 翻唱这首经典歌曲的同时 ，Harry Nilsson 也在睡梦当中过世了。Mariah Carey 的这首歌刚好登陆了当年英国榜，成为冠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黄舒骏，《未央歌》。 你知道你在寻找一种永远。 知道你在寻找一种